但不能停留。我像风一样自由， 东方航空发布公告说呢，东航旅客可以在飞行全程使用具有飞行模式的手机了，以及规定尺寸内的便携式电脑或者是平板电脑、电子书之类的设备，但需要打开手机飞行模式，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。以后终于可以在飞机上玩手机了，开不开心呢？ Thank you.

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 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 9:00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个好头。